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63集，外公驾到。 对了，你为什么一个人在山上，特意在那里等着我们呀？ 不是，我追个黑衣人。 黑衣人？ 嗯，我本来回家来的，还没到家门口，就看到附近一个黑影逃走，速度蛮快，我就追去看看是不是坏人。 那后来呢？那个人呢？ 跑掉了。那个人的轻功我从来没见过。 是怎么样？ 这样。 陆林儿将最后一口柿子塞进嘴里，随后双手一张，突然腾空而起，在空中停了一下，随后又落下来，歪着头。 他貌似更快一点，不过手势是这样的，像只那个黑白色的大鸟叫什么来着？ 鹤。 如说轻功像鹤展翅，莫非是玉木池？他在映雪宫附近干什么？还鬼鬼祟祟的。 你追他到哪儿？ 山上，然后他往城里去了，我就看到玉堂了，走了个神儿，他就不见了。 展昭点了点头。这时候，小五跑进来了，趴在了屋子正中间一张白色的羊毛地毯上开始舔毛，貌似是准备睡觉了。院子里其他人也都各自回屋休息了。陆林儿扑到毯子上，搂着小五蹭来蹭去。展昭观察了一下小五的神情，十分顺从，还拿大脑袋蹭陆林儿。展昭坐在桌边，边喝茶边发呆。 一个玉木池，一个前月，还有一大帮的江湖黑白道，以及一伙不知道什么来历的高手，目的似乎都是映雪宫。百年封线，可山上除了玉堂的传家宝和一块已经没用的令牌之外，什么都没有了吧？图个什么呢？天下第一？ 展昭坐了一会儿，见白玉堂还没回来，就想送陆林儿回房去睡觉，却看到他搂着小五，枕着小五毛茸茸的脖梗，已经睡熟了。展昭从床上抽下一条毯子来给他盖上，自己到床上躺着休息，也不知道睡着了没。展昭就感觉迷迷糊糊中听到脚步声，微微睁开眼，发现一个人影站在床边。展昭本来就睡得不深，此时清醒了过来，就见陆林儿不知何时醒过来了，就站在床尾的位置，似乎是好奇盯着床里那个箱子看。展昭这才想起来，那箱子还没藏呢，一直摆在床里。陆林儿好奇地打开箱子往里看，随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就见陆林儿拿起一枚小小的玉雕看了一眼，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叫，似乎是被吓了一跳，扔了那玉雕，转身就跑。幸好展昭眼疾手快，一把接住了那玉雕，才没摔碎。他也是一头雾水，什么瞌睡都醒了，转眼就见陆林儿尖叫着就冲了出去，撞开大门，边跑边叫：“ 爹爹，爹爹！” 展昭张大了嘴，捧着那个玉雕，呆呆地坐在床上。这时，白玉堂正好回来。白玉堂回来之后，跟陆雪儿和白夏说了一下在集市从包打听那儿听来的消息，三人商量了一下万一有什么事儿发生该如何应对。本来白玉堂准备早早回了，但是半道叫陆雪儿拉走商量给他爹摆寿宴的事情去了，细节谈完才放回来。白玉堂刚到门口，就听到屋子里一阵尖叫声，随后陆灵儿像是受了什么惊吓，边跑边喊爹爹。白玉堂都没闹明白怎么回事，他姑姑已经跑没影了。再回头看屋里，就见展昭捧着个玉雕坐在床边，一脸困惑。院子里其他人也被这动静吵醒了， 纷纷探头出来看，这是怎么了？白玉堂进屋，展昭将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给他听。白玉堂也费解，他伸手拿起展昭手里的玉雕看了看，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玉雕，手工很简单，不过雕刻的还算仔细，是十二生肖里的牛。 你姑姑怕牛？ 不会吧，他最喜欢吃五香牛肉。 展昭也哭笑不得，拿着那个玉雕对着灯光上下看，晶莹剔透，没看出任何不妥。 可能他突然想起什么来了，以前他偶尔也会一惊一乍的。 白玉堂将玉雕放回去，盖上盖子，塞进了一旁的一个大樟木箱子里，之前赵普给他拿来的那个赵真送给白下的金蛋也在里头。白玉堂随手盖上樟木箱的盖子，关上房门，上了床，长出了一口气。 啊，好累啊。 展昭笑了，伸手给他捏捏肩膀，捏捏背。白玉堂很享受地哼哼了两声，可见是累坏了，估计也是操心，毕竟事情跟他爹娘有关系。展昭在那乱捏，也不知道是在给白玉堂松筋骨，还是单纯的只是摸来摸去占便宜，然后跟白玉堂说了风姑姑追踪黑衣人才会碰上他们的事情。 听清宫身法像是玉木池，玉木池暗中来映雪宫干什么？ 的确可疑，他祖上也没有诅咒要解除，以他的身份，再加上他开了那么多买卖，钱多得很，应该也不是为了你太爷的财宝，又是名门正派，他师父和你师父又有交情。 展昭抱着胳膊，索性靠在白玉堂背上了。 我也想不到他有什么理由来盯梢。 无凭无据啊，也许只是轻功接近。 白玉堂搂着枕头嘀咕了一声，展昭往上拱了拱，扒着白玉堂的肩膀。 也有可能。我们明天去城里高升客栈附近逛逛，顺便查查这玉木池怎么样？ 展昭说完，白玉堂却没动静了，低头凑过去看。原来白玉堂已经睡着了。展昭盯着白玉堂的睡颜看了良久，伸手轻轻戳了戳他腮帮子。白玉堂动了动，就是不肯醒的样子。展昭拖着下巴靠在他背上看。 这耗子在撒娇。 白玉堂又动了动，索性翻了个身，让展昭趴在胸前。展昭顺手一拽被子，往两人身上一蒙。 玉堂，明早见。 白玉堂眼睛睁开一条缝，见展昭正端详他呢，白玉堂伸手按住他脑袋，凑过去在脑门上亲一口。 想见就睁开眼。 映雪宫最高一座白玉宝塔的塔顶上，陆灵儿正仰着脸望天上的星星。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落在了他身后。 乖女儿。 爹爹，你事情办完了。 怎么眼圈红红的？谁欺负你啊？ 爹爹，我看到了。 看到什么了？ 那人蹲下来不解地看他，陆灵儿凑过去在他耳边叽叽咕咕说了几句。再看对面一个灰发长髯的英俊老头，两只眼睛是灰色的，面相出奇的邪气，神色凌厉，不过对着陆灵儿的时候倒是很温和，举止和白玉堂有些相似。 这么邪门？ 玉堂的心上人我看到了。 怎么样，讨喜吗？ 讨喜。 英老头的外孙呢？那估计是个好玩的。 爹爹，你去看姐姐吗？她应该还没睡呢。 等等，先别，等我明天逗逗那小猫崽再说。你姐姐管着我，我就没法玩了。 怎么逗啊？ 你先帮我缠住玉堂，我自有办法。 次日清晨， 展昭睁开眼就感觉身上负重过度，像是被什么巨物压住了，眼前也是一片漆黑，貌似还有点闷。外边传来了说笑声，声音也发闷。展昭挣扎了一下，才终于看到了一线光明，原来他还闷在被子里呢。奋力扒拉开被子，脑袋钻出来，终于呼吸到新鲜空气了。展昭边大口喘气边回头看，就看到一个胖乎乎的花生一样的背影。展昭望天，反手拍了拍，坐在他背上的正是小四子，手里捧着个烧饼，转回头对他笑。 猫猫你醒了。 可不是醒了吗？再不醒就被你压死了，真有点分量呀，这小胖墩儿。 展昭又看床里，白玉堂已经起了，正看一封书信，另一头的桌边，陆雪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，正坐在桌边喝茶吃早饭呢。陆灵儿也在，见展昭醒了，对他招手打招呼。 为什么有人进来都没有察觉？被子太厚了吗？还是玉堂又捂耳朵了？ 往地上望了一眼，展昭惊讶，就见地面一层薄薄的云雾，这映雪宫的气候还真是奇异。小四子从展昭身上爬下去，展昭才爬起来喘口气儿。见他一个人在这儿吃烧饼，就问他：“ 你爹呢？”“ 爹爹腰疼，在睡觉。”“ 他怎么了？”“ 爹爹昨晚上跟九九练拳的时候闪了腰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